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0集，秦冉的恐怖人脉。秦修成清清楚楚地看到秦玲打开一个游戏图标，然后轻车熟路地按下去一串代码，电话已经接通，他却迟迟没有声音。秦管家的声音还在那边： 六爷，您不在？ 在。 秦修成慢慢启唇： 管家，我这边有点事，待会儿回给你。 他挂断了电话，走到了秦玲身后，长睫垂着： 小玲，你在玩什么？ 编程小游戏。 秦玲侧头看了秦修成一眼，他对秦修成没有什么隐瞒的。 叔叔，你要玩吗？ 编程小游戏。秦修成犹如玉色的手指压着手机，他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。他一直都以为秦玲就是喜欢玩游戏，还喜欢玩高难度的游戏，所以让工作室的人搜罗各种游戏给秦玲玩，有游戏机，也有益智的游戏 APP， 从来没有想过他玩的是这些游戏。 你继续玩，我看看。 秦修成勉强压住了内心的惊骇。秦玲犹疑地看了秦修成一眼，然后坐直身体，继续敲着键盘上的字母，一行行代码敲过去，他玩游戏一入神，也就忘记了身边的人。他拿出来放在床头的书包，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黑客入门。这书是秦冉列给他的其中一本，秦玲在网上搜过，没有买到，后来秦冉自己给他拿过来了。秦冉列给他的那么多书中，秦玲最喜欢的就是这本。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因为记性好，他直接翻到自己需要的那一页，然后对照着程序入侵代码，在键盘上敲下一行行字符。完全不知道秦修成站在他身后站了好久才回过神来。他没有在房间内打扰秦玲，而是穿了一件外套，拿着手机走到外面，给秦管家回了电话。 秦管家。 秦修成找了一个没人的走廊尽头，他看着窗外漫天的星火，一双漆黑的眼睛盈润着细碎的诗意，又似乎是笑了笑。 秦家有未来了。 京城，坐在车内的秦管家猛地坐直，他很少听到秦修成这么失态的时候，除却老爷子死的那一次，他在娱乐圈再碰壁，秦修成也没有露过怯态。 未来， 秦管家的心脏跳得很快。秦修成另一只手遮着眼睛，他望着窗外，一字一顿地开口： 小玲。 秦玲会编程的事儿，秦修成跟秦管家提了。两人都沉默了好久，秦修成才慎重地开口道： 这件事要瞒好，培养好小玲前不能透露一句，不然小玲处境危险。 秦汉秋的存在秦四爷早就查到了，只是因为秦汉秋对秦四爷没有丝毫威胁，就算秦管家把他带到了秦家，秦汉秋也不能服众。可秦玲不一样，他现在才9岁，就对计算机领悟性这么高，天生就是秦家人，直接威胁秦四爷的地位。秦四爷那么狠辣的手段。秦修成握着手机的手一紧，他眸光一厉，不想再重复几十年前嫡系一脉全军覆没的场景。他现在唯一怕的就是护不住秦玲，甚至护不住秦冉。手机那头的秦管家也没有想到秦玲会有这么高的天赋。他当初查秦汉秋消息时，只查到秦玲不认真学习，喜欢逃课打游戏，也不爱跟同龄人玩，十分自闭， 所以接两人回来后，秦管家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很难扶起来的秦汉秋身上。此时听到秦修臣的话，他的手指也忍不住地抖着。秦家可以恢复20年前嫡系一脉的盛世吗？他不由地看向车窗外。 你之前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？ 秦修臣暂且眼下内心翻涌的情绪，询问秦管家。 我是想跟您说秦冉小姐的事情。 秦管家抿了抿唇。 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回？ 这件事你不用想。 秦修臣意识到秦管家想说什么，他直接打断否决。 冉冉她现在情况很好，不需要回秦家。 秦家现在也是一个烂摊子，秦修臣不想因为秦家的事儿拖住秦冉。他无比的清楚，现在苟延残喘所剩无几的秦家是秦冉的拖累。秦家就算要崛起，也要靠秦家人堂堂正正的崛起，而不是借着秦冉朋友的人脉施舍，这也是在消耗秦冉的朋友。在听到秦陵的事情之前，秦管家觉得唯一能接管秦家的人可能就是秦冉。此时一听秦修臣说起秦陵，秦管家对秦冉也就没有那么执着了。秦修臣反对，他也就暂且歇了这个心思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秦陵，在他有能力之前不能让秦四爷发现他。只是秦管家想起秦汉秋口中的那个小城，他心里略显犹疑。观看秦汉秋的笔记，这个小城格局不小。这边秦修臣挂断了电话，经纪人刚好从楼上下来，他给秦玲端了一碗时令水果。 哎，你怎么在外面？ 房间没有关上，经纪人直接推开了门。 跟秦管家打电话。 秦修臣收回手机，华美的脸上似乎有一层光。他笑了笑，然后朝房间的方向走，看起来是有什么喜事。经纪人把水果递给秦玲，瞥见秦修臣这样诧异道。 这么开心？ 好事儿。 不便跟经纪人说，秦修臣关了门，低头按着手机，慢慢思索秦玲的培养路线。经纪人一进来，秦玲就换了个脑残但经纪人又看不懂的游戏。 严天王今天啊，离开节目组吧。 经纪人盯着秦玲吃完水果才坐到秦修臣对面。 说起严天王跟江总，哎，你都不觉得你侄女有些不同寻常吗？ 秦修臣看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不答话。 我原先以为啊，你查不到他的地址是因为他所在地闭塞。 经纪人压低了声音。 若是这样，129没有收录很有可能，但从现在的情况，你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 再怎么不可能连秦冉的名字都收集不到吧。秦修臣拿着杯子的手一顿，他看向经纪人，又看了一眼秦玲的方向，没有回。经纪人却看着他，镇定地吐出两个字： 忌惮。 结合这两天秦冉在节目组的表现，除了忌惮，经纪人想不出来其他的词。 你侄女跟妍希很熟？ 经纪人往椅背上一靠，看着秦修臣的方向。 我也从汪老大那里得知，妍希背后啊是云光财团。 云光财团？ 听到这一句，秦修臣的眼眸才算有些波动。 身边江山易是云光财团的人。我知道你对秦家有心结，你这个侄女儿是秦家关键点。 秦冉的人脉有些恐怖了。秦修臣看着窗外，闻言抿唇道。 他能到今天又容易到哪儿去？ 翌日 星期二，快到十一月中旬，秦冉期中考试完，请了几天假之后，终于回到了京大，步入新一轮的学习。物理系实验室地下二层，负责人在核对申请名单。 今天申请书就要截止了，周校长那边最后一个保密协议跟申请书还没到吗？ 负责人推了一下眼镜，伸手整理手中的申请书。 哦，是京大今年的新生王吧？ 四大家族，京大、A 大，今年实验室考核的申请人都签了保密协议，还有申请书，只剩下最后一个迟迟没有下来。助理已经打电话确认过了，他看了负责人一眼，迟疑了一下，说： 听说好像是请了两天假去 C 市玩了。 这个关头去 C 市玩？ 负责人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答案，他一愣，然后失笑道： 哦，我怎么听起来这个学生比去年的宋绿婷还要嚣张？ 会不会不打算参加十二月份的考核了，所以就没签？今天保密协议就要截止上交了。 哦，也有可能，毕竟宋绿婷也是次年才参加考核的。 负责人把保密协议锁起来。十二月考核，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时间。大部分参加考核的人都在做各种实验，做专题性题目。实验室考核难度很大，不然每年也不会就挑那么几个人。在这个时候还能请假出去玩，这京大上次是忽悠才会说新生王十二月份就要参加考核吧？两人正说着，外面一个穿着实验服的人进来了，递给负责人一个信封。 周校长刚刚派人送来的。 负责人接过来拆开一看，正是保密协议跟申请书，上面嚣张地签了两个字：秦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